各位同學，請揭開《感應篇》第85節。慰勞師父抵觸符慶，呢兩句注解裡面講得好清楚，此與萬奇先生有別。萬係輕慢，我哋一般講冇將師傅睇入眼，所以慢係無故而慢之。呢個地方慰勞師傅，此事因教責而慰勞之也。老師教訓學生，學生唔服，心里面慰勞，慰是心里面的憎恨，勞是表現在外面。古人時師之道，無犯無忍，這四個字是古時候學生對老師的態度。凡有所教，皆當虛心和氣以受之，何可慰勞乎？慰勞者，必是博德無福之人也。呢一段話，我哋應該記住。而家世風日下，師道已經不存在，不單止師道沒有了，老實說，孝道亦沒有了。所以現在的社會，我們普遍可以看到，可以聽到，仔女不孝父母，學生不敬師長，已經形成風氣。我們處在這個社會裡頭，應該怎樣去做？那就要問一下我們自己，是不是想在道業上有成就？如果在道業上有成就，還是要遵循古德的教诲。如果不希望在道業上有成就，那就可以隨順世風。所以自己要有一個了斷。我們自己應該走哪條路？老師責備教诲，如果我們覺得老師錯了，古人有涵養的，他無犯無忍，我們涵養不夠，可以向老師請教，老師責備我犯了什麼錯，我自己覺得我沒有犯錯，老師認為我犯錯，錯在哪裡， 可以请老师讲清楚讲明白。老师毕竟年纪比我哋长，学识阅历比我哋丰富，睇问题比我哋睇得深，比我哋睇得远，咁咪实在嘅。有时我哋自以为是，系只睇到目前，深远处睇先知道有过失，咁系我哋自己往往唔理解而怨恨老师。各位要知道，你怨恨老师，老师会唔会教你？绝对唔会。老师对你好客气，唔会再教你。因为点呢？你气太少啦，你容纳唔落。于是乎老师唔教啦。我喺年轻嘅时候，亲近你俾南老居士，追随佢老人家嘅学生好多，佢对学生嘅教诲有区别，能接受嘅责备真嘅系无犯无忍，老师对佢责备教训就特别多。几乎时时见面，时时听老师训斥。如果有一两次表现唔多愿意接受，老师睇出嚟啦，从此以后唔再讲佢，有过失亦唔讲。点解呀？唔同佢结怨。你常讲佢又唔会接受，而且有怨恨，咁唔系就结冤仇啦咩？所以老师聪明，唔同人结冤仇。你能接受我教你，印光大师讲，你一分诚敬教你一分，两分诚敬教你两分，你冇诚敬心就唔教啦。上堂讲课，你喺旁边旁听就好啦，绝唔将你当做教学嘅对象。由此可知，损失喺边度？损失喺自己。下一句，抵触父兄，呢八个字在佛法里面讲是佛法的根本。佛法的教学是从孝敬开始。你看正业三福，各位知道第一句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。佛法从哪里开始？从这里开始。佛法亦是从这里圆满。成佛啦，成佛系乜嘢？孝亲尊师达到究竟圆满，咁成佛啦。所以佛教以此为始，仲系以此为终。人哋要问佛教系乜嘢？孝敬咋。呢一点我哋学佛人一定要懂啊！学佛学乜嘢？就是学孝学敬。不孝唔敬，无论佢修任何法门，都冇可能有成就。咁系我哋必须要懂嘅。千祈唔好认为正业三福第一条四句佢好浅，甚至微不足道，咁你就错啦。 一切诸佛如来证得究竟圆满的果位，仲是这四句。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。大家时时睇到彩画嘅佛像，佛嘅头部有圆光，圆光上面时时写住三个字，嗰三个字有用梵文写嘅，有用藏文写嘅，亦有用中文写嘅。嗰三个字系嗡啊空。表示圆满啊，乜嘢圆满？嗡系身业圆满，唔杀生，唔偷盗，唔淫欲，圆满啦。啊，系口业圆满，唔妄语，唔两舌，唔恶口，唔耳语。控是意业圆满，唔贪唔嗔唔痴。各位要知道嗰三个字就是十善圆满。十善圆满的那个人就叫佛陀。我哋点能将佢当做小事，甚至一般人当做只是小小戒，小小戒无所谓，唔知道小小戒嘅圆满系佛陀，佢系根啊。而家孝道、师道衰微啦，我哋如果真正发菩提心，真正想自利利他，从边度做起？就从孝敬做起，做出个好榜样俾社会大众睇，你就系菩萨啦。你就系喺度宏法利生。我哋去访问许哲修女，佢系101岁嘅年轻人。我哋去佢住嗰间房里面睇，佢间房干干净净，乜嘢摆饰陈设都冇。我只睇到佢台上有张相，墙头上有张相。佢母亲张相，我哋就知道佢系孝女。自己101岁啦，写字台、床头仲唔离开佢母亲。孝亲必定能进士，孝亲进士必定能有爱一切众生，菩萨啊！真菩萨唔系假菩萨，所以我话净业三福、三皈五戒十善。我哋现代人如果嚟评分，佢得满分，佢得100分，佢冇受过三皈，冇受过五戒，佢全做到啦。所以诸佛菩萨众神保佑佢， 这个是事实的。我们现在一切作为是宏法利生，我们这间世教室为什么将老师张相都挂在这里，韩馆长张相亦挂在这里，知恩报恩，念念不忘记，我们能认识佛法，能理解佛法，能修学佛法，从哪里来的？老师指导的。我们现在能有这些这么多成就，韩馆长三十年给我们修学的环境，老师好像是生我们的父母，护法是养我的父母，老师能生，如果没有人护持，没有收集环境，咁仲系冇用，仲系一无所成。而家嘅社会，大家见到嘅系忘恩负义，我哋要挽救呢个社会，咁一定要对症下药。佢忘恩负义，我哋提倡知恩报恩。他轻慢慰劳师父，我们对师父特别恭敬。他不孝父母，抵触父母，我们要特别做出孝顺给世间人看。这就是世尊在经典上时时叮咛我们的，受持读诵，为人演说，演是表演，说是解释，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。看看古人是怎样修学成就的，那些人是我们的榜样，是我们的典型。在世尊教学之中，他们为我们作证，等我们听到、看到，就能断疑生信，能精进不懈。学业、道业，自然就有成就了。古人所讲的，父兄五伦之首，孝弟人道之善，就算父母师长不公平，有偏心，有偏爱，我们亦绝对要和颜悦色，诚事受教。 咁系自己得利益，亦正系印光大师讲嘅，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。所以无论世出世法，你求学能得几多利益，完全喺你对老师嘅尊敬。绝对成正比例的。绝对不可能有一个不孝父母不敬师长他会有成就的。各位去翻开历史看看，一个都找不到。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深深反省了。注解里面有不少古仔，那些古仔都很感动人。你不要将它当成神话故事，咁你自己就错啦。嗰啲古仔头一条讲明朝时候汪回道，我将嗰段文读一读。汪回道性荣悟，好聪明，书过目切成众，读书一次就识背，天赋好，八岁能文，能文就是能写文章，八岁就能写文章。言是师父则傲慢异常，稍佛意则背诗劳离离行闹，背后闹老师。一日独坐书斋，忽卧欠打下欠，口中若出一鬼。他卧欠一打的时候，口里头吐出一只鬼出来。那只鬼指着他说，如本大灰天下，大灰天下在古时候考试中状元，状元叫大灰天下，因与慰劳师父，上帝削去六籍，吾亦从此去矣。因为慰劳师父，上帝将他的名勾销了，那隻鬼就走了。走了之后寻返故篇，惘然不识一字。再看书的时候，不单止记不住，连字都不识了。大家读这一段，你将它当神话看亦得，我们从这些地方要深深去反省。这只古仔是反面的，后面还有几只正面的。就算老师多次责备教诲，他还是温和成事。那种人后来绝对有成就。佛法是师道，师道 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，所以人不会孝顺父母，绝对不会尊敬师长，道业学业当然就很难成就了。这种情形在古今中外，在现前，各位只要细心去观察，你就明白，然后知道圣人的教诲是真实不虚，我们应该虚心去学习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